够定，直到我遇见比我傻的你。耶耶耶，匆匆啊匆匆啊匆匆啊，在身而过的人啊，现在好吗？现在你们都好吗？还想流浪吗？还哭吗？还笑吗？是我往美的过火，美的人人不忍回首，高空烟火燃烧以后，灿烂还不放过我，回忆深深深那海底，灵魂都会这里叹息，仰望天空，天空不忘长铭记。耶耶耶耶，天底下只要只要谁陪寂寞看浪花，寂寞看浪花，一朵浪花一刹那，不过如此啊。不看他，不看他，不看他，花看着他，静静的傻傻的，什么不能忘了啊。是世上悲，再喝一杯酒，干一杯各走各的路，天地仍然不回答，昙花一现忘了他。匆匆啊匆匆啊匆匆啊，擦身而过的人啊，现在 什么？